不宜过于严格地将工时制度应用于企业。相反，工会和企业可以就弹性工作制和加班补偿达成协议，因为员工和雇主一样，在旺季也想更多工作。 하게하고반면에보상을그러니까는제대로해주자는얘기죠。 发达国家都在运行其各自的弹性工作制，除了崔教授刚刚介绍的德国之外，英国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8小时，时限为17周，但是特殊的协议可以例外。在法国，弹性工作制可以通过集体协议延长至一年，但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仍应满足46小时的工作时间要求。扩大弹性工作制的同时，全面实施劳动管理协议。对于韩国来说，有必要了解外国案例，减少扩大弹性工作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最终找到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。 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见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我国27岁男飞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.